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早饭等午饭，立新读报对您谈。明年节目有改变，可能挪到晚9:00。这一上来啊，咱们这个节目的事情抓紧先跟各位说一说。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这个用手机呢，哎，这个能直接听广播，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而且这听听之上呢，还有一个话里话外聊天室，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进来互动交流。另外呢，建议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话说这个话里话外，在这个时间点儿，晌午10分啊，被这个听众朋友们称之为喝水吃饭听读报啊，对，正好是饭点儿。哎，跟各位共同相处度过了10多个春秋。哎呀，那么明年呢，咱们电台新闻广播节目的调整，反正我知道的情况，为什么说我知道呢？啊，这是我们内部的啊工作安排。那当然，这个最终宣布呢，肯定是我们电台啊新闻广播有一个统一的，哎，跟大家发个通知，啊，这您放心，这通知一定不会误导您，啊，不，一定不会误导您，这个最后导致您呢又去超市那个什么了啊。嗯哼啊，这个肯定不会，哎，我们是有一说一，这个要说什么一定跟您说的那就是什么啊啊啊。节目的明年的调整方案，我这儿呢先给各位说一声，节目里头也说了不少回了啊，这个但是有听众呢，这个咱就说啊，可能是这个听之毫厘啊，差了不止1000多里。我说是晚，就明年的话里话外可能挪到晚上9:00。咱们听众一听，哟，夜里啦，您在非洲啊，您这时差都倒错了吧，刚回来是吗？啊，不是啊，不是夜里啊，不是夜里啊，按北京时间，您按哪个时间，格林威治时间呢，纽约时间呢，或者是这个马达加斯加的时间，这都不算夜里。啊，这个咱得讲科学，就是晚上9:00。咱不要延伸解读啊，回头您呢在群里头这么一说，误导了其他听众了，别人不知道啊，哟，半夜呀，到时候人家天天晚上啊拿着匣子跟那儿听，家里老伴儿还说呢，怎么着啊，睡不睡觉啊，啊，老两口子睡热炕，一个要在炕头睡，一个要在啊这个啊这个这个那个偏不让，是不是啊，那个说我拾的柴，那个说我烧的炕啊，我要睡要睡偏要睡，我不让不让我就不让，呵，一个拿起了桃灰耙，一个拿起擀面杖，老两口的兵的帮当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啊，包括读报节目是吧，谁也没听上啊，哎嗨，就说可能啊，不能，哎，也不能叫可能，应该是这个已经确定了，明年到了这个什么啊1月1号之后，话里话外时间到晚上9:00。先跟各位说一声，最终的发布权呢在我们台长那儿啊，回头您听他的这个统一的号令啊，一声令下，这节目唰全改。哎，对，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啊到这儿来参与咱们这个读报。读报能不能很好的运行，是我跟这一个人当当当当当这儿说，但您别忘了，再怎么说这声音 需要得到大家的回应。啊，这么些年读报能够持续到今天，离不开大家捧场，这是实话，真心实意这么说的。这么来说呢，当然在我们这行呢不讲究这么说，但其实是一个意思，您是我的衣食父母。节目时间换了，就好比说呢，哎，咱们这个瓷器口啊，豆汁店搬家了啊，呵呵，对对对，就好比说呢，这个西四包子铺搬家了啊，就好比说呢，哎，行了，就别好比说了，就这个意思啊，大家都明白，那搬家了也希望您来，况且离着也不远啊，是不是啊？你看，哎，这个跟各位说一声啊，这个到时候这个最后确定了，一定跟大家最后咱们再把这事儿敲定啊，这个几点几分啊，您什么时候来，到时候怎么组织一下啊，晚上吗，啊，晚上啊，锄禾呀，杜尚啊，什么这些个复古啊，你们这个是吧，各自领啊，领着自己的小队，嗯，各自领着自己的人马，哎，这就开个玩笑啊，这就完全开玩笑啊，但是下面这个不能开玩笑了。从明天开始，17号进京管理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哎，联防联控这边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这个措施，简单说呢就是一个时间点48小时，然后一个码，哎，就是那健康宝。48小时就是什么呢？人员进返京48小时之内核酸阴性证明，凭这个啊，然后您的健康宝是绿码。当然这个严格的管理规定可不只是这两条，我是简单的挑重要的跟您说，全面了解您得去看网上啊，报纸上，包括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都有这个全文，有关部门全文的进行了解读，很全面，很严细，很具体，很严谨，哎，这就对了。啊，这个，这规定啊，之前是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看有的报道是采访什么，这个就是上班族们吧，啊，各界群众啊，对，有的朋友就说，哎呀，又担心，哎呦呵，啊，不行，我这出差不出差呀，哎呦呵，不行，得好好谋划谋划。这个我告诉您说啊，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规定来说，这些担心、这些个什么纠结呀、谋划之类的，我认为就不必要了，是吗？哎，对了，有一句话，咱们在这个聊天室里头，我一开始就说了，聊天室里说的，在广播里再说一遍，有规定。比没规定好，规定的严格细致比规定的粗线条好，哎，这个大伙都明白，您这个上班啊，工作这么多年，单位里头一个意思，哎，这如果说啊，这领导口头来这么一句啊，口头表述坏了，各个科室理解都不一样，尺度的掌握拿捏都不同，这工作没法做，对吧？哎，多在您这形成文了，打印出来贴在门口食堂啊大门口了，各科室按着这个布置下去，这是咱们啊党委会统一讨论的，哎，就这么干，就得这么做，行了，那就明白了。啊，说又随着时间的这个啊推移吧，哎呀，这个好像这有些规定呢不太符合这个后来的这个发展，没关系，再改，改了之后还得形成文字，哎，表述还得那么严谨，哎，这越是这样，不知道您感觉如何，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您这规定表述的越严谨，您那通知那个说的越具体，别含含糊糊的，越这样，基层各级包括老百姓日常生活越好操作。说那个他这规定好像还内容还挺多，对了，这就叫严谨，这规定他这里头有很多的说的非常的 啊，这个严格细致啊，又很说得很细。对了，越细致越好。哎，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事儿跟您说一下，如果是希望了解的话呢，这个渠道途径很多，我这就没法跟您一条一条详细的说。再有一个呢，广播这么说呀，它这个语音呐、啊、什么之类的，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读，啊，也背不住。没说嘛，就说那节目改成晚上九点，都能让听众听成是夜里头。你看看这个啊，这差太多了。对了，所以就说呀，这个您去找全文拿过来看一看，尤其是家里头啊，年轻人上班啊，或者是有那个可能需要的啊，这个出差呀、啊，到外头办事儿这个事情，越是得详细的了解这规定。哎，这个规定，这就是应了咱们之前说的那个防疫的基本原则：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为了在接下来防疫工作当中争取主动，还告诉大家，越严格管理越是安全，越是有规矩的严格管理就越方便。哎，您是全面掌握了解了国家是什么样的防疫政策，您就可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了，不耽误您正常的必要的生活生产需求，但是呢，按国家规定来。哎，这个工作啊，就是其实说起来你复杂，很复杂，哪一行哪一业都不容易，但说起来其实你万变不离其宗，本来能做得很精细，本来能够做得很专业，干嘛弄那么粗糙呢？就说呀，四川成都说是啊，那个这是头几天吧，那儿也发现确诊病例了，后来呢，这个人啊，这个送到这个定点医院是治疗啊，是怎么着啊，这个监测一下，家里头养了一只小猫，这带不走啊，他在家里待着关了三天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就跟这个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就说呀，这哎呦，这小猫怎么办呢，卫生间待三天了啊，你得，好家伙，可能这个吃喝呀暂时不成问题，但时间长了这可不行。后来呢，这是发生在成都高新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带着猫粮猫罐头上门，哎，然后呢也拿出了一个小棉花棍儿啊，跟这小猫比划啊，你配合一下啊，你配合一下啊，那什么啊，是吧，你这个是啊，浴猫吗？哎，浴猫啊，不是，就是说呀，就是啊，你长得很好看吗？配合一下，张嘴，张嘴，张嘴。哎，给这小猫测了一下核酸，哦，然后又更换了猫砂，水盆里头换上干净的饮用水，猫盆上放上这个新鲜的猫粮。哎，你看，是不是啊？喝水吃饭，好猫猫啊，哎，对。最后给这小猫打开一罐猫罐头作为奖励，这工作做的就很细致啊，你能做细致了就别忘操了做。说实话，尤其防疫，为什么老说专业的人做这个专业的事情，刚才我说这个严格进返京规定，这就是专业的这个工作流程，越专业它规定的越细致越具体，表述的越清晰。哎，这可不只是写个文章啊，你政府发个文发个通知，那可不只是说这，哎，这文词词句啊要优美一点啊，形容词不是啊，这不是写散文，不是写诗歌呢，那就得一个字一个字的都得表述的很清楚，这样的话下面各级的啊，政府啊，地方包括群众才好操作，才容易理解啊。你看看，就说这宠物吧，啊，养宠物嘛，是不是啊，刚才说那个啊，是这个疫情期间啊，也确实碰到这种困难，有人他人家里面包括隔离的家里头也有宠物，宠物不能带着 啊，这宠物不能耐着，那就得考虑，那专人去管啊。你看看，这是一种爱心啊，关心。当然，这个也不能滥用。我说的不是防疫啊，跟这事儿没关系了。淳朴的爱心，结果呢，影响大家的生活。反正我个人是不太赞成。在北京啊，我也见过这种事情啊。什么事儿呢？这个，哎，这就是北京啊。说是这个头段时间，哎呦，小区里头有一位大哥，哎呀，这真是看着那个冬天呢，这天一凉，哎呦，小区里面原本啊有很多的这个流浪猫，你要是夏天春天他们还能出来溜达，这天一凉坏了，小猫都不出来了。哎呀，有的出来之后，哎呦，天冷，它是猫，它不是那猫毛也挺厚的，但是它这温度低呀、啊、哎呀，感觉看着心里头很难受。哎呦，怎么着，这是小生命啊，是不是啊，啊，咱们得关心吧。他平时买猫粮，喂这小区里头14只流浪猫。哎呀，就开始在，哎，就跟这儿喂。这个当然，这个确实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哎呀，这位大哥这心挺好啊！你看这人心善是吧？这个，嚯、哦，这看这小猫这可怜，心里难受啊！这个力所能及吧，做点事情。这个我在其他的地方我也见过，啊，这个甭管男的女的有。白天都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想的。晚上有一天啊，就在我们家附近一小区，那附近边上是那个就是公共道路上，我正往家走，走的还挺着急。那边呢，那个小区附近那灯啊，还不是太亮，赶到晚上了，因为那个道有点黑啊。说这附近还有工地，我这深一脚浅一脚正走呢，突然之间在那个。就是路边啊有那么一趟栏杆，栏杆那边是一幼儿园，所以它有一栏杆，这栏杆边上我就听着那儿有一种声音呐、啊，稀稀嗦嗦，有一个很低的很细的女人的声音啊，跟那颤着音儿，小花小黑小白，哎呀，我这人胆小哟，吓我一跳啊，我还说呢，这是聊斋的故事吗？嗨，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哎，行，无神论，行了，那就说别那么邪乎，真吓我一跳。他这女的呀，这位女同志，她就贴在那栏杆边上啊，叫您呢，叫我干嘛呀，我也不叫小花啊，啊，小心，哎，行了。他叫谁呢？叫小猫呢。他那附近呢有那么几只流浪猫，他给起了名字了，小猫、小花、小猫，不是小黑、小白啊啊啊啊啊！也不知道那猫答应不答应，是吧？你起个名字，他这个是不是啊？有没有户籍什么之类的？嗨，没有，就那意思。他跟那儿晚上出来给喂猫，抱着一口的猫粮，跟那儿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一看干嘛的？哦，好，往那盆里面倒那猫粮呢。啊，那猫，你还别说，那猫还真过来啊。甚至于有的呢，就是那个他还不乐意了，我在街上也见过，跟那儿贴一条啊，这是给流浪猫喂猫的地方啊，你不要带你们家宠物过来。那意思人家是不是自己家的那个小狗啊过来把这猫粮给抢了？其实也未必。这个我个人是真是不赞成。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行为可能是出于好的意思好心，但是呢无形当中你给这城市增加负担了。你不这种情况最好的处理方式也不是说就不管，这个你像动物保护组织都有，就是什么呢，你把这小猫啊不行，你就给它这个做了一些必要的一些个就是那个动物医院啊做一些处置，然后呢你就送到那个动物保护组织找人去领养。领养比你在外头领着喂要好很多，哎，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流浪的这些宠物本身是很可怜，但是呢，如果你就这么由着性的去喂养它，它那儿开始繁殖，等于是同样给这个社会 啊，增加了不应该有的负担。哎，咱就说人和动物和谐相处也得有点距离，是不是？你生活当中各种不经意的事情一旦发生了，哟呵，好像没注意似的，哎呀，这怎么还能有这个事儿？你瞧，这就细节决定成败了，是不是啊？你生活当中那不经意那小恶心啊，我都不知道好不好意思该不该给您说这事儿了，得说呀。高空抛物，这好家伙，这好，打楼上下来，哎呀，楼底这家恶心三天。这哪儿啊？江苏徐州的事情。那楼里头楼上楼下住着，这楼底这家啊，啊，说哎呦太过分了，楼上你们干这个事情，楼上干嘛了？往下倒东西，哎呀，高空抛物，对，而且倒这东西，哎呀，呵，好家伙，吃剩下的剩菜剩饭，而且还不老少，可能是积攒了几天的。哎呦，嘿，好，按照这个垃圾分类，这叫厨余垃圾。这您装一个密封的那个袋里头，您扔到垃圾桶那儿多好啊！不，嗨，这太麻烦，太麻烦，太麻烦啊！咱们生活简约，简约，就这么简约啊！就顺窗户，来来来来来，他连个袋儿他都没装，都没有容器，直接把那锅端过去，咵啊，噗！楼下这家那位说：“不是吧？楼下这家倒下来，应该倒的。”路上到地上，他们家怎么会？他们家，哎，太倒霉了，赶上这几天出太阳，在窗户边晒被子，呵，就这点厨余垃圾是一点没糟践，咵嚓，哎呀，呵，冒着热气儿就下来了。行了，这太脏了，可说呢，把这户给气的。你这太过分了，这个，这就是维护居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哎，不经意的小伎俩，哎呀，就为了这个，呵，躲过这个民警这查这酒驾，挖空心思，呼，动用了专业的酒驾侦察兵，酒驾侦察兵，哎，侦察兵负责抓舌头。您说那是抗美援朝，不是，我就说的是现在没有，哪有这专业可说呢？本来没有啊，酒驾能出了侦察兵，对了，他临时雇的啊，雇佣兵，哎，哈，哪儿的事儿？重庆有一大哥开车出去跟人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喝了酒了，半道让警察逮住了啊，那个就给拦下来呗，不是逮他，就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说你测一下吧，一测酒驾，而且是醉驾标准。那就咱们这个得处理啊，一边接受处理，这位大哥态度很好啊，接受处理。但是呢，一边跟警察就是说这个处理这个事情，是扣多少分，是怎么着之类的，一边哎呀呵，哎呀，顿足捶胸拍大腿啊，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我太坑，我太倒霉，太倒霉，太倒霉。警察说你等会儿，你还冤枉啊？我不冤枉，但是我被骗了。被谁骗了呀？我们可没骗你，我不是说您正常执法，那被谁骗了呀？哎呀，被前面来给我敌国把我给骗了，气死我了，敌哥。这主啊，动歪心眼儿，他是晚上开着车，他把车停好了，去跟人吃饭喝酒，喝完酒之后回到了这个停车那地方，他吃饭那地方离他那停车地点还有距离。再一个，他那些朋友，人家劝他，你是不是开车来的？你说实话，我你说实话，是不是开车？我开着车，但是我也打车了，到咱们吃饭这个饭馆，我是打车过来，那你就打车回家。你就别开了，那车别动了啊！一再跟他说，伸手一招手，给他叫了一辆出租。你就坐这车，你告诉师傅去哪儿，啊，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啊？撒平拔管一桥啊！那说你知道重庆地方也不多，我就说呀，赶紧回家。 这主呢就让这司机啊把他开，就拉着他到他停车那地方。司机还纳闷呢，不是让你 回家吗？不，你先拉我去那儿。到那停车场他下来了，下来呢他不给那司机结账，看着自个儿那辆车呀，挠着下巴颏那琢磨啊，那掐算，哎，掐算一下，哎，呵，我这个麻衣神像啊，好嘛。那的哥说：“你倒是结账，我得走啊！不不，你等会儿，等会儿，我你等会儿，等会儿，这我肯定跟你结，但是我这一结账，这你就挣得不少，是吗？不是你要干嘛呀？我是这么想的，跟那的哥商量，你呀、啊，就是你就这次你全且作为我的酒驾醉驾侦察兵，嗯，侦察兵啊，噌，腰里掏出100块钱给你，干嘛呀？太多了。”你这段路10块都不用，哎呀，这个就是雇你当侦察兵的钱，啊，我侦察谁去？你侦察前头有交警，有没有查车的？哦，古代叫探马拦骑，也叫斥候。行了行了，的哥说你就甭给我来这任命我这技术职称了，不让我给你看看前面有没有警察吗？对了，有警察查车，你给我打电话；没有你也告诉我。听见没有？行了，的哥呀也是生气，哎，你说这人动这歪心眼，行行行行行行行，既然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我肯定不理你了。哎哈，他把这钱揣起来开着车他走了，根本就这事儿就跟没有一样。赶到过等到这大哥开着车，他认为，哎，你看这应该没发短信打电话，没有信息，就应该是没事儿，我就走了回家了，侥幸心理。结果呢，坑了他自己，这怨谁呀？这个你说那的哥也是没有专业精神，那是，但是的哥也不是负责干这个的呀，他错就错在不该拿他这100块钱啊。对，但是对这个酒驾这主来说呢，我认为这100块钱啊，这算学费，长长记性。新闻一口清，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国家卫健委说了，15号新增本土确诊新冠病例11例，大连本轮疫情研判为同一个毒株导致的。节目属于听众的，立新就是读报的，规定既是人定的，哎，也是可以修改的，前提是什么呢？有规定，有严格细致的要求，表述的很清晰，便于大家掌握和操作。那么接下来呢，根据情况不断的变化，因应形势做出适当的合理的调整。这说的是什么呢？啊，防疫啊，这个就不是防疫的话题了啊。说这个咱们知道啊，多少年就这样，您带孩子出门坐公交，后来那地铁啊，说这孩子没到14呢，身高呢没到1米2，这个地铁是有优惠的啊，就免票了还是怎么着啊，这具体的咱就不说具体规定了，咱就说这个事儿啊。但是呢，这您知道，这检察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你这么多年咱们这国民体质变化挺大啊，营养啊都很丰富，那跟过去不一样。这规定是多少年前就有的？我要没记错，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那你过了多少年了？小孩现在14岁，很多都超过1米2了。啊，你看我们家街坊那孩子13，啊，2米25，哎，啊，他是篮球队的，嗨，就说呀，很多都这样，所以呢。铁路部门正在征求意见，铁路旅客运输的这个规程，这当中规定了，今后啊，它这个已经是由这个身高划分改为由年龄来划分，实名制购票。您坐这个铁路上的火车、动车、高铁、绿皮车都一样，年满了6周岁，没到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你哎，这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的修正有关规定，方便大家出行，更加的公平。 哎，因为什么呢？你要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严格规定的话，规定的不够细致，没有根据形势做出改变，这就容易惹麻烦，甚至于招致一些不愉快。怎么回事啊？这规定怎么能这态度呢？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啊？小孩子的事情那也不能是小事儿，是吗？有那小孩，你别看小，可能了，可厉害了，啊啊！这是刘洪生先生的唱片，啊，辕门斩子，哦，小孩子，嘿嘿，对。再说点新闻，北京日报说了，朝阳区关停46家文娱场所，为了防疫啊，你看看，那么另外呢，北京日报说快递包裹检出阳性，导致全楼一度封控，也是为了防疫啊。哟，你说那这个，嘿，这都是。啊，紧张的这个消息，那也未必啊。你看看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大连继续溯源工作，疫情上升势头趋缓。你看啊，那么另外呢，这个瑞丽那边打这个今儿起，防范区人员可以室内有序流动。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形势不断的在变化，根据这个形势啊，大家也得啊适当的做好准备，更多的了解国家的政策啊，更多的专心致志啊，踏踏实实听读报。您甭管是11点还是晚上9点，得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各位，明儿见了您呢。